三个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请开始的。啊，不请了，今天不请了。啊，你们禅堂请没请啊？没有啊，为什么不请呢？ 请三天 什么的？ 请三天。 请三天哦。哦，请三天，今天不请开始啊。还要跟大家说说规矩。是参加打七的，包括外户期在内，外户期什么人呢？蒸包子的，做小事的，除了这个两件事情以外，都要进堂坐香，而不是我是蒸包子的，除了蒸包子以外我什么事也不干，也不坐香。做小事也是这个样子，小事做了了，事干完了，那都要进堂坐香，而不是做小事以外就是我的自由啊。什么做衣服啦，你们都现在都是无法无天的。我做个小事呢，我就什么事都我的自由了，跑到那儿去自己做衣服。所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都要发道心的。没有个人的自由，到了打气的时候呢，只有集体的自由，人人都要发道心。那这个发道心，发道心是好事情啊，这长度上就是一个用功办道的地方。那是可喜可贵的。发道心，如果要是都发道心，我烧饭的也发道心，烧火的也发道心，什么人都发道心，那长度上这个事情也不好办呢。初发心的人首先要知道为大众服务啊，而不是刮顾自己，我要修行啊，我要去念经呢，我要去拜经呢，什么事不问，这个是不可以的。如果是公事以外啊，你拜经可以的，开过大境你去拜，一直开着拜到早上打四板，那多好啊。如果说是利用公事的时间办私事，这个还是不行的。你们这个出发心的小和尚发道心是难能可贵的啊，要注意这个分寸啊，就像我们整个的佛教一样，宗教信仰自由，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向呢，那是私事啊，那是私事。那么什么叫公事呢？爱国，爱国而后爱教。长住上的事情是一个整体啊，就像一部机器一样， 少一个小螺丝儿啊，这个机器它就不能转了啊。就像我们这个禅堂打气一样，禅堂打气也要配套呢，也要我们打气的这套扳子要齐全啊。你看这个禅堂里像的所有人员各执各事，就我们这个才工作就能圆满的。少一个人也不行啊，把他围落师傅行不行呢？把他当监制行不行呢？啊，把他扳手师傅行不行呢？都不行，把他监相也不行啊，没到外户也不行啊。每个人都要尽职尽责的，是参加打气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是长处的人，长处上的事情人人都有责任。作为长处，那是量才取止，济世宜人。我们这个啊，这个道场就办得圆圆满满的啊。不行，开始了昨天我们随便讲到修行佛道要培福培慧，福慧二眼，就是福德庄严、智慧庄严啊，都少不了的啊。不得福报是有障碍的。那个永嘉大师说了，众生福报难调制，他又有种种障碍。要想成佛也有福报，做什么事情没得个福报总有困难。我们不是说的吗，拜个果实没得福报，被人家拜坍塌了有人说啊，那个做果王啊也不是泛泛之人都是个人，我们做个老百姓还不计资格啊。他能够做果，一果之主，同理这一果的大众，那不是一个简单事儿啊。说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国王，说是最少有三国的福报。三国就是初国、二国、三国，甚至于四国啊。那就是告诉我们呢，作为一个国王要有三国、四国的这个福报。那么有人就问了，他既然是三果四果，那个三果四果是断烦恼的，虽然没有都全断嘛，他都断了一部分啊，就是见思二合，出国断见合，二果三果四果以上呢，就逐渐逐渐的啊，断那个九九八十一品的思合。断多少就正什么位子。那么有人就问，他说是他那个断是三国也好四国也好都断了烦恼的，如果他这个人来做国王，那个国王断不断烦恼呢？问的不能说是没有理没有道理啊，但是他是个三国嘛，啊，就是他三国视线的，三国视线的三国是断烦恼的。他视线做一个国王，请问他断烦恼不断烦恼？他也娶老婆，他也养孩子，他也吃好吃肉吃酒，他什么都来，因为他不是出家人呐，他也不受戒的。 你说他断烦恼不断烦恼啊？如果这个道理你要是不懂，我们拿佛来比较，就我们拿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来做比较，我本师释迦牟尼佛久远劫来是早成正觉啊，那个成佛的时间久远又久远了，《法华经》说得很清楚的，从成佛以从久远劫来成佛以来，处处是生，处处是灭，一直到现在，就是3000年以前，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来示现做道场，现八相成道。那他是个佛啊，他不是来示现的吧？上圣斗帅，天人，下降皇宫凡夫，他也娶老婆，也养孩子，他也有烦恼。没得烦恼，他为什么事情要6年苦恨呢？啊，你说那个有烦恼没得烦恼啊？要懂得有些道理，我们这个佛法中有很多的道理呀，啊，要圆融，圆融圆融就是圆人无法，无法不圆。既然讲示现的，示现什么就像个什么啊，他示现一个果王，果王他是有烦恼的，他就示现有烦恼吗？你看维摩居士那一大家子，维摩居士也是古佛带来的，他那一大家子什么人都有啊，那都有烦恼啊，还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那么个人去领会领会吧。示现的吗？这讲的这些个事项，讲事不能够昧理啊。你说那个果王，他是罗汉带来的啊，这个在我们世间上有很多的例子了，我就不举了。那他既然是断了烦恼的，不能示现以后他又有了烦恼了，他已经了了生死了，一示现又有了生死了，你能不能这个样子讲呢？不能这么讲。虽示现烦恼而无烦恼，虽示现有生死而无生死，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讲讲打七三个下来了，三个七下来了，再也不会说不会用功，说是这么说，不能说不会用功了，是不是还有人不会用功呢？恐怕有啊，或许是不多的。禅堂既然来了参加打七，共修嘛，大家互相帮助嘛，所以这个禅堂用功呢，最大的一个，我们不能说它是特点，最大的这么一个毛病啊，就是先入为主。可能在禅堂里向来参加打七的占一大部分，他这个用功都有先入为主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最初的最初发心学佛就不是从禅宗这一法进来的，先走了很多的路， 先入为主这个思想在一切人生啊，特别我们是修行的人呐、啊，用佛消福的人呐、啊，特别多，是吧？挥之不去啊，嗯。啊，通过一两个人的问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毛病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儿。嗯，有很多人犯这个毛病。啊，我过去是学净土宗的，他一直就在这念佛。过去我是学经教的，他那个经教呢，一天到晚在肚子里就翻。啊。昨天不是有一位二堂师傅就问的吗？他说我看到来过老黄那个自行路啊，老黄他是最小是念佛的，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了，啊，才念佛是谁？他说我是不是可以先把个佛念好了他，我再来参念佛是谁？那这就是先入为主啊，嗯，把个佛念好了他，你就不要参了。是吧？念佛好了还要参吗？那念佛也是一法呀，啊，佛念好了他，你那就成就了，那跟参念佛时的成就是一样的。归远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说禅宗这一法难入啊，因为禅宗这一法呢，无名无相的。讲到用禅宗这一法的用功，说叫我们起一情啊，起一情用功，这叫做参禅。一般都叫参禅呢，不叫参禅叫什么呢？那么在禅堂里面讲这个参禅，它有一个词儿，什么词儿？是叫我们怎么参啊，叫我们离心意识参啊。这个往年年年都要讲的，嗯，这个也是一个必由之路。我们现在参禅怎么参的啊？嗯，佛法是讲因果的，如是因如是果，真心参就感真实果，妄心参就感虚妄果。那我们现在参念佛是还是真心参还是虚妄参？禅堂里讲参念佛是谁，叫个离心意识参，教我们用功怎么用，参这个念佛是怎么参，都是学得来的啊。学而时细之啊，我说学了以后呢还要不断的熟悉，要成了习惯，这就好办了。离心意识我们也晓得什么叫做心意识，怎么离法子。参禅用功办道就是为了了生死啊，心意识就是造生死的根本。你不离，那你生死是不能了啊。讲到心，讲到意，讲到事，这是都是在因中的事儿。在果上呢要讲转世成智，心理意识都属于事，事就是分别，分别就是妄想，妄想就是生死的根本。要转啊，现在呢我们用功呢讲离啊，转就离了，离跟转呢 道理其实是一个样子。那我们要先要晓得什么叫个新意识，我们现在用功是拿什么用的。心是什么呢？心就是八识，意就是第七摩罗识，识就是第六那个分别意识，分别识第六识啊，这都是到生死的。我们要用功，如果用这个心意识用，那离不了生死。要离开这个心意识怎么用？禅堂的叫我们参禅起疑情，参念佛是谁啊。禅宗漏祖的禅宗是讲顿修顿悟的啊，是不讲方便的。念佛是谁不明白，这个不明白处是什么都没有的。如果说你这个一念，这个当念疑情得力，一念也不可得，心意识摆在什么地方呢？你这个用心还是用的心，还是用的意，还是用的事呢？在这个不明白处用功夫呢，这是禅宗讲到用功，参禅悟道讲用功唯一的这个特点，跟其他任何法门从形象上看呢好像是区别不一样，道理是一样。道理是一样的，这是讲用功，不是讲理。讲理是人人本具，各个现成。既然讲用功，那这个你想达到用功的目的，必须功夫用到家啊。说讲道理呢，我不用也叫到家，没有动吗？禅堂既然讲参念佛是谁，又讲照顾话头，那个照顾话头跟念佛是谁是一个还是两个呢？是一个。念佛是谁不明白，这个疑情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话头，就是话头，是理论上讲是带着是就是个话头。事实上呢，我们这个话头呢，一个啊是粗浅的，一个是站不住的。你说我这个念佛是谁起下来了，这个疑情在站住了吗？而且这个疑情呢也不亲切，似有似无的啊，不是那么亲切。功夫不到家呀，还在学着用呢，都是还在有心的用啊，怎么能够说是离心意识参呢？但是我们这么叫用功呢，所走的这条道路就是离心意识的。如果说是你的疑心得力，疑心得力的时候，风打不进，雨打不进，任何念头都没有，不是不但是离心意识啊，什么东西都离了，那叫做一念不生全体现。有一念，这一念这就是人家说一叶障眼是不见泰山，这是小道学习禅宗这一法，这个用功怎么用？ 虽然我这么说是说的最浅的最初的，也要有一个认识呢。啊，如果你这个才华先出家，对于佛法是一窍不通，我就这么说，你肯定是接受不了的。什么叫离心业识三呢？我就晓得吃饭啊。什么叫离心业识三？我不懂。他不懂啊。心业识在什么地方呢？怎么离？心业识不离开我们当人一念，起情也不能够离开我们当人一念，无论用任何法门，你就不能够离开我们当人一念。而且当人一念，你也不能说我当人一念在什么地方啊？就在我这个肚皮里头，用手指指，就像我的肚皮里头，那你又弄错了。嗯，你说我这个三殿佛是谁？用功得法，用功得力。你这个不明白处在什么地方啊？啊？这是禅宗这一法讲究离心意识参最极究竟的这么一个理啊，最超越的。不晓得什么叫离心意识参，如果你但能够真信真疑，就是在这条路上开始一步一步朝前走，你走的这条路就是离心意识这条路。不要有一个心，哎呀，我去参禅呢、啊、我要离心意识去参呢、啊、那你就是头上难头嘛。嗯，是讲道理，是讲这么个道理。我们参禅是要离心意识参，不能够用我们的妄想心去参禅喽。嗯，妄想心是怎么能参禅呢？妄想心那是生造生死的。这个道理，这是禅宗用功基本的道理。哪一位祖师？哪一位禅师开始用功，他走在这条道路上走的，都从这条道路上进去的，但是方式方法不一样。每个人说是开悟的形象也不一样啊。啊，杯子落地开悟了，这是一个形象啊。这鱼子一响开悟了，这是一个形象啊。手指头一竖又开悟了，这又是一个形象啊。但是等着他开了悟的悟处呢，没有两样，那不会有两样的。现在到了末法时间，众生的福报根基啊，妄想，甚至于说呢，邪知邪见都是蛮多的，甚至于还区别不开来。这都给我们初发性用功的人呢制造障碍，莫衷一是，不晓得什么是正法，也不晓得什么是邪法。这用功的门多了，后呢就摸不到头脑了。这个禅堂搞什么东西啊？啊，这起情还要放下啊。特别是现在在外边用功，这个属性观很普遍，无论做什么事儿先做属性观。嗯，宗下没这套。嗯，没有说是我坐下来以后我这个气息不顺，先要调熟调这个调息，没这个话。 无论什么毛病，心病身病，都用念佛是谁这一个话头去调，它自然会调顺的。生死都能了吗？还有什么毛病不能调啊？只是你不心不会用。禅堂这么多的人，我们四众弟子在家这个地方参加打气，高门寺是专门禅宗，我们是专弘禅宗的，对于其他的法门在禅堂里向呢是不引导的，但是我们从来对其他任何法门，只要是佛的正法法门啊，我们都赞成，都欢喜，都支持，跟任何法门没有矛盾。哪里会有矛盾呢？啊，这个一直镜像总持无量法门呐，无量法门都跟这一支香没有矛盾的。你说我弘扬禅宗，尽天下人，单单一个禅宗就能够度尽吗？不行，无论哪一宗哪一派，也不能说我就我这一宗最好啊，能够度一切众生吗？不行的啊，它必须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众生的根基是多种多样的。人虽有四众弟子，有男有女啊，那个成了佛开了悟，他必须是一个样，这不会有两个样的。说是你男众开了悟是什么样子，女众开悟又是一个样子啊，不会的。这我们今天讲一个公难啊，女众，我们这个禅搞木寺的禅堂特点呢，就是允许女众进禅堂啊。你可不能够小看那个女众啊，在我们宗门下女众也有高人过来人，开悟的，大彻大悟的，为人天师范的，你能小看他吗？在虚老那个开示录里像有这么一座宫呢，往年我们也讲的，就是那个墨山，墨山祖师是一位比丘尼，大德比丘尼，临济祖师的有一个徒弟啊，那叫冠希尊者，是临济的徒弟，也是我们禅宗的一位祖师。临济尊者嘛，后来都开悟的啊，一个亲近临济，一个呢就是亲近墨山啊，墨山也很有名气的啊。可能那个幻希尊者呢是有意去参访的，到了墨山这个地方，人家也是一个道场啊，也是一个道场啊，跟我们南众道场一样，也是个道场。现在女众道场也有，也一样，跟我们南众一样啊，啊，只是男女有别就是了嘛。到了墨山，那个冠希尊者作为一个行脚僧，参访行脚，行脚参访，走到墨山，啊。到了墨山，像我们现在搞门寺一样，人家来了嘛，都是想打脚常住，挂一单咯，想讨讨单咯，怎么样的咯，他也是这个样，到了墨山啊，先要叩门，那人家也有规矩，有老尼，有老比丘尼，还有小比丘尼，也有看门的， 这个小比丘呢就回报木山，这外头呢有一位师傅，来参访的，那个木山就跟那个小师傅讲啊，你出去问问他，你问问他，你还是来游山玩水的，还是来参师访道的？那么当然，这个小师傅出来就问这个观世尊者，你是来做什么的？你还是要游山玩水的，到这挂一单呢，还是来参访善知识的呢？哎，这个观世尊者一听，他不能说我这么一大个啊修道的人，我不能是游山玩水呀、啊，不像现在的人都是游山玩水的多哎。啊，当然我们是来参访的，亲近善知识的。那个观世尊者就把默山当善知识来亲近的、那要现在的比丘那还得了，我是大僧，看你是个二堂，那我怎么能亲近你呀、百岁老比丘你还要拜那个小沙弥呢，八敬法吗？默山就是说，默山就跟这个小师傅，既然他是来求法的，那是就是说我这个默山呢也有规矩，打鼓声坐啊，那求法呀，声坐嘛，啊，声落座以后，这个观心坐着来了以后，以为我这个是。我是大僧啊，你是二僧，我是不能拜你的，就摆这个架子，不能拜那个默山呢，也就随他，你就不拜就不拜了。既来求法就问话嘛，你看看那底下问话怎么问的啊？默山先问这个观世尊者。他说大德，你今天从什么地方来呀？你到我这儿来呀？观世尊者回答他说，我从路口来。默善讲，为什么不盖去呢？这观世尊者呢被默善一句话问得哑口无言。就是现在一般出发心的，你们看到这些东西啊，你们都看不懂的。一个，它不是世间语言，世间语言比如说我人这个师傅今天从哪儿来呀、我从上海来，这个现现成成的，道人开口是没得这个闲言语的啊，那是都有禅机的，都是讲的功夫，都是讲的见地，除了功夫见地以外没得闲话。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从路口来。默山就回答说，你为什么不盖去呢？这个宗门下的祖师，无论是比丘也好，比丘尼也好，大德居士也好，那些个语言呐、禅机呀、有些是人家摸不到头脑的，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路口呢？为什么要盖去呢？这个都要过来人，你一说他就懂，无论你怎么说他就会懂。但是那个观世尊者呢是没有开悟的，被这个默山一问，他没有话说啊，没有开悟不等于说他没有不会用功啊，他也懂得很多的道理嘛，临济祖师的徒弟啊，弟子啊，不能回答 这个惯性中的自己感觉到自己不如了，这赶快呢，哎，这才行礼，甘拜下风，哎，不行礼做什么？骄傲心就没有了啊。那你说这个观世尊者是一个比丘，莫山是一个比丘尼，那个比丘向比丘尼行礼，如法不如法呀？嗯，如法不如法？像这个观世尊者跟莫山的问答，他就不如那个永嘉大师跟六祖的问答啊，那是直截了当。嗯，拜过了以后，回过头来呢，冠希就问莫山呐，他如何是莫山呢？莫山就回答了，他说不露顶。他就着这个莫山的山字来回答，什么叫个莫山呢？啊，什么叫个不露顶呢？都有道理。山哪有不露顶的？你看我们这个山，世界上所有的高山，喜马拉雅山最高了，啊，海拔8000多米，它也有顶啊。现在不是那个登山运动员都去爬山的吗？没有哪个山没得顶的。这个莫山呢，是不露顶的。不露顶是什么意思呢？不露顶是十方诸佛之所证得。如果这个道理不懂，我们举一个例子。佛有32相，32相的头一相就是无间顶相，对吧？那个无间顶啊，这个无间顶像30相什么样子？释迦牟尼佛从生下来以后，他那个顶上在任何时间啊，就像我们在云里雾里像一样，看不到个顶。你像我们这个头上都看到顶，哎，啊，头发也看得到，香巴也看得到，戴着帽子也看得到，都看得到清清爽爽的吗？佛那个无间顶相呢就不一样了。佛的青罗干法相当中，就是我们一般佛像，就是佛像当中啊，不是有块隆起的凸出来的，甚至于是红颜色的，这个相呢就是代表了无间顶相的。看不到顶，任何人也看不到顶。有一位他方世界的菩萨叫个持地菩萨，嗯，他说这个佛这个顶是看不到，我倒要看看佛的顶到底有多高，是因为高了看不到吗？啊，他有神通啊，乘神通向上方世界跑，跑一个世界又跑一个世界，跑一个世界又上去一个世界，上升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的世界，看到佛你还看不到。那个顶只有佛看得到的，降佛以缓什么人都看不到的，那怎么能看得到呢？啊，如果这个话呢换在我们禅宗来讲，这叫做向上一桌，就是向上，上到什么地方啊？既然讲向上，向上没有边际，有了边际就不叫个向上，有了边际嘛，到头了还叫向上吗？啊，莫山就用这个不露顶，不露顶就是无间顶相。大夫顶首楞严是十方诸佛之所证得的，这 这是一问。那个观心尊者又问了，啊，是如何是莫山主啊？莫山还要有个主啊，这个莫山呢就不是山，就是指莫山的本人。人们也有个主啊，人人都有个主啊，我们一个庙还有个主呢，一个家也有个主，一个国也有个主，那我们一个人也有个主，那你莫山也有一个主，如何是莫山主？你看那个莫山怎么回答呢？他说废男女下啊，要是难道冠希问的意思呢，啊，你这个莫山嘛是个比丘尼啊，你是个女众啊，嗯，但是莫山回答呢，莫山主是没有男女相的。那个当时冠希呢好像是机缘到了，机会到了，抓到这个机会，他就喝他一声啊，他说你为什么不变去啊，他说你是个女生呢，为什么不变成男生呢？要想成佛，女生是不能成佛的。8岁的龙女，那是文殊菩萨在大海中受教化，教化得来的，她要成佛也要变成女生，变成男生啊，忽然之间变成男生，往南方无垢世界啊，现32相帮助成佛。他说你为什么不变去啊？莫山回答他啊，非神非鬼，我变什么呢啊？莫山主他不是个男女相，你就变什么呢？没得相，变什么东西呢？无见顶，变什么东西呢？几个问答以后，那个幻气尊者了，这个就佩服了啊，佩服到五体投地。所以后来这个冠希尊者在莫山会下复悟3年啊，以报师德。他说我啊，他那个说的那个几句话，说我在临济爷爷那个地方得了半勺，在莫山娘娘这个地方呢得了半勺，一共得了一勺，就是我们吃饭的舀饭的这个勺啊，吃下去以后一直到现在我肚子都没有饿过啊。那是冠希尊者啊，亲近莫山呐，在莫山会下得了法以后复悟3年。嗯，一共吃饭就吃了一勺，一半呢是在莫山，一半是在临济啊啊，吃下去以后一直到现在没有饿过，法喜充满。这是一个啊，这个比丘尼众一位大德。我再说一个，那个巨子和尚，巨子和尚住茅棚，蛮用功的，功夫用得蛮好的。有一天有一位比丘尼从这儿经过来参访，那个比丘尼叫个实际比丘尼，在外头行脚啊，都是一身的这个尘土吧啊啊，过去人家比丘尼也是的啊，在外头行脚 你看我们这个和尚在外头行脚，背夹子了，草鞋哟，种栗子了啊，这些等等等。他到这个聚智和尚这个地方来，直接到这个聚智和尚坐在这个地方，不下力。一般呢，一个人做客人进入人家这个家庭里向去，到任何地方去，都要遮帽下笠，笠呢就带那个棕笠，这个帽子戴着什么用呢？在外头不戴外头跑嘛，是遮风啊，遮太阳啊，下雨啊，你到房干里下来还戴个帽子做什么呢？过来大那个大大草大棕笠嘛，那个聚智和尚认为是来的都是客人，跟人客气啊，啊，反正你这是，好像是休息休息嘛，帽子遮他，休息休息，也无非是就这么一段，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形状。那个实际比丘尼怎么说的？他说：“你道的一句呢，我就下力。下力就是把这个帽子要遮下来，啊，这个没头没脑的，啊，来了就要我道一句。你要是一般的人到这儿来，客人来了嘛，无论是男众是女众嘛，都跟人客客气气的，啊，辛苦了，请坐啊，我倒杯茶吧，你吃，就是这一套哎。”道人的没有这一套，那都是实事求是的，他就是下令，你道得来，你道一句，道得来我就下令，道不来我就不下令。像这个样子呢，三问，这个聚智和尚是不能答。你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用功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无论在任何地方，哪怕就是在路上走路见到你了，他突然就问你道一句，你这是弄不他们脑袋什么都道一句啊，是不是啊，啊啊，这叫做什么东西呢？在我们宗门下这叫做一句临济下雨难啊，就跟那个德山帮有个德山祖是一样啊，就怕这一点啊，就怕这一点呢，这种现象呢我们就遇过了。我们在上海那个净亲茅棚，老和尚不在上海净亲茅棚吗？上海青年会，就这个上海武圣路，就那个人民广场这个武圣路，就跟这个素可法师，这能说会道的那讲经的法师，说遗憾的呢，就是他禅宗这一法呢没有学过啊。他经常呢跟我讲，叫我跟他讲讲我禅宗的什么规矩什么东西呢。有一天他跑到净亲茅棚去拜望老和尚，在说话之间，老和尚呢啊随随便便的，因为来的客人嘛，老和尚都到底有茶有茶杯，老和尚呢就把这个手啊在茶杯上嘛一盖，请法师道一句。这个因为这个素可法师弄得莫名其妙，什么道一句啊，道什么东西啊，啊，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看看你的功夫，看看你的见地，有功夫有见地那是拈来便是，不假思索的。那个聚智和尚被这个实际比丘尼这个好像是将军一样降到这个地方的，下不了台，下不了台他就要走了。说天就晚了，你何必要走呢？他那个实际比丘又问了，他说你道的一句我就不走，道不来我就走。 又是倒不出来，人家就跑了。跑了以后，这个巨子湖上在那个就生惭愧心了。他说，我这个堂堂的丈夫，大比丘，背个比丘尼把我弄得我是下不了台，心里生惭愧。那我这个茅房住在这有什么用啊？赶快出去参访，向参访善知识。因为晚了走不了了，我夜里向啊就有人的这个托梦了，天人给他托梦了。他说你不要走啊，他说明天有一位肉身菩萨到这儿来给你说法啊，那你就不要走嘛，你就可以坐地参访啊。后来到了第二天呢，果然有一位这个黄龙禅师来了。既然梦中有这么一个先兆，他就晓得哦，来的必然是个肉身菩萨给他说法的。他就把昨天遇到这个实际比丘尼的经过跟黄龙禅师一说。黄龙禅师说好，他说啊，今天呢你就做那个实际比丘尼，我这就是作为你，我们来再演一演。那个巨子和尚演这个实际比丘尼，就问这个黄龙禅师啊，他说你啊，会问这个黄龙禅师啊，黄龙禅师怎么说呢？他不是向他这个被这个实际比丘尼问的，那个黄龙禅师叫那个巨子和尚下力，就是把这个帽子这个不掩嘛，那个巨子和尚说，你道德我就下。当时黄龙禅师黄龙一指禅，就把个指头一竖，这个巨子和尚就开悟了。你可这个禅宗用功啊，用功千日悟在一时啊，竖个指头就开悟了，这个多变能啊。哪个不会竖指头啊？不要竖个指头，我竖个巴掌都竖得起来，能开悟吗？后来这个巨子和尚悟了以后，他接待人都是竖一个指头，黄龙一指禅。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啊，他就跟这个弟子们就说了，吾得黄龙一指禅，直至于尽用不尽呢。到了临去了，他就把这个指头一竖，就你们大家会不会呢，走了。这是讲禅宗的这些个功难啊，这些个人的悟处从什么的悟的，都是从一悟的啊。这个一的怎么起，这个一的不一样。他悟呢，悟了以后呢都一样，但是悟了以后能拿来用，我们拿来用它也不灵。过去的根基人的根性也醇厚，根基也利，所以过去禅宗这一法都是用活学活用来接人的。那么现在人家的根性呢太活了，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所以用参死话头来接人，是吧？现在叫我们死下来啊，心死不掉啊，心死不掉怎么能入道呢？所以古人讲是 过去的人是但贵子之见，不贵子行履。对现代人的这个考验就是但贵子行履，不贵子之见。现在的人你要是讲说讲嘴巴皮，那可是把说的天花乱坠的啊，行事呢是一点都没有。这个现象是非常现实的，不是摆在我们面前吗？说的一丈不如修的，不如行的一尺，哪怕不如行的一寸。行的一丈，行的一丈，说的再多没得用啊。数他珍宝，像我们今天说古人这些个功难啊，给我们呢同一个消息啊，甚至跟出发心来讲呢，生一个欢喜心啊，激发我们的善根，也不过如此啊。但是用不能用啊，能用吗？啊，古人家那个行料行为我们不能用。丹霞烧佛你能去烧吗？啊，丹霞祖是冬天呢天冷了，他那个庙里像呢供的菩萨都是木头的啊，他弄了几个就拿着就烧烤火。啊，有人问他，你这还得了吗？这菩萨怎么能烧啊？你烧菩萨做什么？他说我烧舍利啊。哎呀，你发呆，那个舍利木头佛像哪里有舍利啊？没得舍利，我烧它有什么关系呢？啊，但我们现在能烧吗？你也没这个胆子烧啊。你有这个胆子烧佛像吗？啊，古今人不一样，所以这法呢也就跟着变啊。现在就是要我们男性放下来，身心放下，专门参个念佛是谁，用功怎么用，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当然禅宗这一法的道理还多呢啊，我们还是时间还早呢，我们就慢慢讲。好了，说多了打印仗，大家发起心来。